第119集，这个病人罗明瑶收了以后，就来了几个上级跟他打招呼，要耐心一点，态度好一点，以防他胡搅蛮缠。罗明瑶本来就很细致的，这次做事更是小心翼翼，只是这家人大概也摸准了罗明瑶脾气太好，指挥医生来去跟招呼佣人一样，查完了血立刻就要问结果，病人有一点不舒服就找来医生看看。罗明瑶有时候说一句没什么，先观察观察，还会被批评没有认真给他们看病。至于其他空调冷了热了也要叫医生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还好手术顺利，病人和家属心情颇好，只催问他们什么时候转去骨科做手术，其他没有太多问题。带组二线老师直接在他们面前打电话给了骨科，问清楚手术要求，那边只说你麻醉没问题就能上。于是两边商量好，罗明瑶今天写好会诊，他们就派会诊老师过来看。一组的人听说很快就能脱手大麻烦了，都相当激动，在走廊里压着声音表示此时的兴奋。二线老师故作严肃地拉着脸示意他们小声一点，但临床一线多是规培的年轻人，这几天被折磨得差点崩溃，免不了此刻发泄一顿。李盼秋笑着说， 我听说之前他们家来过我们急诊科，在急诊也不知道谁这么倒霉接诊的，把这个女儿惹到了，最后被强行按头道歉。 大家表情夸张地感慨了一番，推着查房车回去。组里人抢下一台电脑，伸手请罗明瑶坐下。 小明，早点写，早点让外科把她接走。 二线也对他说， 写好就给我看，我马上打电话让他们来。这家人是名声在外了，都想赶紧把他弄完了，早点搞出去。 罗明瑶这一天基本就扑在这一个病人身上，写好了会诊，又开始提前准备转科记录，整理病历。病人家属知道今天要来会诊以后，不停来催。罗明瑶在办公室里被提问什么时候来，至少5次。中途去吃饭，家属还一脸不愉快地说， 这么大的事情都办不好，吃什么饭？ 气得同组值班的同事差点跟他吵架。罗明瑶及时赶回，低头认错，跟家属道歉。下午3点过，外科那边来了个二线老师会诊，是才下手术就先来看。病人家属都还不满意，说着， 我们医院说会诊，那就是1-2个小时就会了。 数落个没完，骨科老师都快忍不住了，说道， 老师，我是才下手术就来，你们心情着急，我们也一样着急，我理解你的心情，为了病人病情心急，你也理解一下医生好不好？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沟通，才能让这个病治疗更好，是不是？ 你上手术， 家属还在说， 那还有其他医生吗？其他医生来回就是了。 骨科老师既累又烦，吵架也懒得吵，挥手说道， 我过去写会诊记录，你听这里医生护士的安排。 于是把罗明瑶留在病房里听了好一阵抱怨，还耐着性子解释交代转科注意事项，又被按着头上下批评了一通，终于把病人和家属安抚住了。罗明瑶各个地方跑一圈通知转科，全科如同送瘟神一般，以最快的速度把病人转了出去。 哎呀，今晚哀嚎的就是骨科了。 主管护士松了一口气，病人离开就是一个空床位。于是5点过，罗明瑶收了一个急诊病人，这样忙新病人就忙到了6点半。想到昨天遗留的2个出院，还有今天的病程，他只有无奈叹气，发消息给赵斌说一声不回家吃饭，然后埋头继续奋斗文书工作。今天回去的更晚，到家都9点半了。赵斌坐在桌前写东西，听到开门的声音，赵斌转头向门口看了一眼，他们只简单交换了一个眼神，今天又是说话又是被骂的，全身上下从里到外都累透了。他洗漱躺下，还没等到赵斌上床就睡着了。第二天又是夜班，第三天下夜班回家都是下午2点，恍惚想起赵斌也该是今天下夜班，想要问他什么时候回家，晚上要不要出去吃顿好的，拿起手机才发现今天是赵斌出庭的日子，他竟然忘了。赵斌又从梦里突然惊醒了，深夜的家里 身边是罗明瑶平静的呼吸声，没有因为他突然起身而受到影响。他温暖的身体靠着自己，让赵斌感觉到一点踏实，但并不能缓解内心那种极度的紧张和焦虑。楼下传来单元门拉开关上的声音，声音虽然响，还不至于吵醒睡梦中的人，但对于像赵斌这样失眠的人，这个声音还是有些触动神经。这是一周中第五次从梦中惊醒，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躺在床上，他一点睡意也没有，不想手机屏幕光把罗明瑶影响到了，他只好茫然地盯着黑暗里透入微光的窗帘。第一次开庭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内心的恐惧还没有离开。那一天，他站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听着律师们唇枪舌战，根本没有一句话可以接上。法庭上明明很安静，他却有一种嘈杂难忍的错觉。法庭上，病人律师抛出了一个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 急诊科首诊医生在病历和沟通里写道，诊断为头晕带诊，原因考虑，一，后循环缺血，二，小脑脑干梗塞，三，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考虑前两位的诊断里面有小脑脑干梗塞，根据中国最新的缺血性脑卒中防治指南，脑梗塞治疗急性期三个小时以内应该采取溶栓治疗，24小时以内可以考虑机械取栓治疗。如果病人有溶栓或取栓禁忌症，应该用上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抗血小板聚集治疗。但是在这个病人处理中，类似脑梗塞急性期处理完全没有，有诊断却没有相应处理，这种情况属于医疗过失。而且病人的急诊头颅 CT 报告有腔隙性梗塞，按照二级预防治疗原则也应该用抗血小板的药物。指南里面明确说了，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对于脑梗塞发生有预防性作用，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急诊科这个处理失误直接导致病人发生小脑梗塞。 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脑梗塞发作的预防作用是基于长时间预后来说的，这个病人有高血压病，是卒中高发人群，用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进行二级预防是没问题，但是预防又不是百分百阻挡疾病进程，说因为没用抗血小板药引发病人后面脑梗塞就强词夺理，纯属胡扯了。然而逻辑上的辩论，从没经历过这种阵仗的医生们根本讨不到任何好处。病人家属那边的律师要求医院赔偿除了在急诊科 ICU 所有医疗费用以外，还要另加100万。尽管专业机构的医疗责任认定是 C 大附院两个科室轻微责任，但家属方面认为造成了巨大后果，应当全额赔偿。法律上的术语他一句也不懂，之前准备很久的话也一句没有用上，从头到尾他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即使给了他机会，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说得对，会不会留下更多把柄。他听着律师们的周旋，背后悄然湿透。在法庭上讨论的不是他熟悉的医疗流程，所有的东西翻译成法律以后，他恍惚觉得自己行医过程中每一步似乎都布满陷阱和荆棘，他突然产生了少有的如履薄冰的感觉。坐在他身边的是 ICU 当时的主管医生文真平，同样神色恍惚，他的手指紧抓着面前的水杯一言不发。赵斌知道他已经哭过好几次了，此时此刻当事医生的心里都十分脆弱，他们都以为自己当时做得很好，但在这个陌生的法庭上，他们连为自己辩护的能力都没有。